第56集，我很期待见到李爽。正吃着饭，温小辉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温小辉拿起来一看，是李硕的电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当着洛毅的面，他不是很想接。洛毅就坐在他旁边，顺便瞄了一眼。 李硕吗？怎么不接？ 喂，李大哥。 小辉，我在西荣路办事，我记得罗瑞说他开的店就在这附近，现在关门了吗？我突然想去尝尝他的甜品。 没有。 报个地址吧。 温小辉想到黎硕要过来，可能和洛毅碰上，就更不想让黎硕来了。可是他也不能当着罗瑞和洛毅的面撒谎呀。 好啊，我和罗瑞就在店里。 哦，这么巧。我请你们吃饭吧。 不用不用，我们吃过了，而且晚上还要帮他对账。 需要我帮忙吗？ 不用了不用了，快弄完了，我把地址。 让他一起来吃吧。 洛毅动作缓慢，却又坚定地拿过了温小辉的手机，贴在耳边。 李叔叔你好，我是温小辉的外甥，我们和罗瑞哥在后厨吃火锅呢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吃啊？ 好，你好你好，火锅啊。好啊，我很喜欢。 洛毅把地址告诉了黎硕，然后把电话还给了温小辉，还冲他一笑。温小辉和罗瑞都傻眼了，半天都反应不过来。 一会儿见。 你不想见他吗？这样的机会可以增加亲密度。 温小辉感到一阵头皮发麻，说不上来是为什么，他非常非常不愿意黎硕和洛毅见面。 咱们这么吃饭太简陋了，怎么好意思叫他？ 我想他不会介意的。 而且我今天发型也没做，穿的还是去年的旧 T 恤和拖鞋，我根本就不想见他，你怎么能代替我做决定呢？ 对不起，我没想那么多。 baby， 我这里有刚买的衣服，给你穿好不好啊？ 我跟你码不同，你不就比我高2-3厘米吗？不要装逼好不好？ 2-3厘米也是高。 两人闹了两句，算是缓和了气氛。黎硕要来，菜不太够，罗瑞就去附近的便利店买去了。 小辉哥，你别生我气了。 你以后不可以这样。 好。 温小辉感觉自己问得无力，洛毅也答得随便。洛毅是典型的阳奉阴违，表面上总好像很听话，可背后做出来的事都叫人头皮发麻。 我很期待见到李硕。 为什么？ 能让你这么着迷的男人，我很好奇，想看看他到底有怎样的魅力。 你不是调查了他吗？ 只看过照片，不够直观。 这有什么可好奇的？ 我们约定过啊，如果你要交男朋友，要让我给你把把关，你不会忘了吧？ 没忘。 过了一会儿，罗瑞回来了。罗瑞进门不久，黎硕就到了。温小辉和洛毅都站了起来。 黎大哥，你来了。 黎硕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外套搭在手臂上，头发一丝不苟地用发胶固定，看上去成熟儒雅，英俊不凡。洛毅在看到他的一瞬间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 你们好，不好意思，临时来蹭饭。欢迎欢迎，就怕怠慢你呢，我们后厨就这么小。 不，我觉得这样很温馨。你好，你就是小辉的外甥吗？ 李叔叔好。 温小辉看着两个人，心脏砰砰直跳。 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大的外甥，长得真帅气，几岁了？在学校一定很受欢迎吧？ 16， 虚岁17。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一些。我想等我过了30，就想尽量往小了说了。 来来来，我要下毛肚了。李大哥，你吃这个吗？ 吃。 好多外国人不吃内脏的。 从小在一个以面包汉堡为主食的国家长大，我觉得这里什么都好吃，所以我不挑食。 几个人笑了起来。 黎硕是一个见识广博又风趣的男人，他们聊天很愉快。洛伊似乎对黎硕的工作内容、业务范围很感兴趣，问了不少，黎硕也都耐心地回答。吃完饭，罗瑞和店员一起收拾碗筷去了。 哎，黎叔叔，我舅舅马上就要去美国深造了，你会经常去看他吗？ 如果有时间，我会回去的。我不在的时候，我会托朋友照顾他。 谢谢。 托朋友照顾，你放心吗？ 嗯。 我舅舅又漂亮又可爱的，你不怕他被人抢走吗？ 说什么呢？ 哼，你知道小辉是…… 嗯，我们无话不谈。 黎硕似乎也感到一丝尴尬，毕竟洛伊在他眼里还是一个孩子。但很快他就平静了。 我和小辉如果有缘分，距离和时间都不是问题。不过你确实提醒了我，我会尽量找我的直男朋友照顾他的。 小孩子开玩笑的，黎大哥你别介意啊。 没关系，他很有趣。 最好是女的，我舅舅呀喜欢长得帅的。 洛伊，别再乱说了。 洛伊耸耸肩，一副无辜的样子。 好的。你们刚才说在对账？ 是啊，我开店一个月了，打算算算账的，麻烦死了，还有3000多对不上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怎么能算了？哪有你这么马虎的？我再帮你算一遍。 你算的也不准呢，我跟我半斤八两。 所以我不是把洛伊也叫过来吗？他数学经常满分呢。 要不让我来吧，算账是我的本行。 不用了，让你来算这个小店的账，实在太屈才了。 没关系。一个月的账应该很好算，反正晚上我也没什么事，就当这顿饭的报答了。 那就麻烦你了。 罗瑞把一叠乱七八糟的账本、银行卡放到了黎硕面前。黎硕挽起了袖子，轻轻扯开了领带，明明是随性的动作，却性感到不行，让两个小 gay 差点留下哈喇子。黎硕把那一叠纸翻了翻，从西装外套里拿出钢笔。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在纸上运算过了，你这里的账目系统太原始了。 其实有个收银账目一体的系统，但是我不太会用，请会计有点贵。 星期六有个专为中小企业创业者开办的培训讲座，是我一个朋友办的，为了宣传他们的会计软件是完全免费的，你去上上课吧，如果觉得合适可以试试他的软件，你这样简单的运营模式用免费版就足够了。 好的。 黎硕说完就开始将所有账目票据进行分类，然后专心对起账，而三个人就在旁边看着。